姨妈，你醒咗？ 喺度睇紧啲咩啊？ 啊，伟仔啊，琴晚你咁夜去做乜嘢？ 我边度都冇去。 嗰啲唔系人影出嚟嘅，唔系人影。 哦，你张相系我偶然间影到嘅，送俾你咯。 怪谈之麻将。杜峰的姨丈死了，当接到姨妈发来的信之后，杜峰一时之间有点忙。信里面姨妈叫过去，说她和表弟丁伟在家，两个人很害怕，想叫她过去陪住一段时间。杜峰笑一笑，心想， 哈，他们怎么知道我现在没事做，很多闲的呢？ 好了，既然亲戚叫到，他都没有耽误，第二日呢就收拾好行装起程。讲到姨丈住嘅地方比较偏僻，嗰度系一片森林，人烟稀少，杜峰亦都好耐冇去过呢度。嗱，其实去之前呢，佢都唔知道自己仲可唔可以揾到。嗱，坐到几个钟头嘅火车又转汽车，杜峰呢就嚟到咗终点站老房山。嗱，呢个名喺路边一截石碑上边刻住嘅三个字，好多人都觉得怪。老房生呢条村个名真系认真奇力古怪啊！杜峰放眼望，满眼都系绿色。喺一块洼地嘅树林里面，隐约有一条村。佢大步行落山坡，按照以前啲记忆，佢揾到咗姨妈间屋。嗱，呢间屋好古老，好旧，院里面好安静。杜峰一踏入院门，就擘大喉咙大叫： 姨妈，姨妈，有冇人啊？ 跟住里面传嚟咗一把苍老沙哑嘅声音： 系边个啊？啊，系峰仔啊！你终于都嚟咗啦！ 姨妈从窗里面伸个头出嚟。一见系杜峰，哎呀，即刻成个都开心晒，笑口噬噬咁就开门出嚟。但系嗰啲笑容似乎有啲怪，喺杜峰眼里面，姨妈啲笑容点解有啲得人惊？嗱，姨妈其实只有五十岁，但系喺农村冇办法，人系生得比较老啲，加上姨丈突然间过咗身，姨妈显得更加孤单，更加显老。杜峰一入屋，第一眼就见到姨丈的遗像摆放在柜的中间。一见到那张遗像，不知为什么他突然之间觉得很冻。坐下来之后，姨妈不断地吟吟沉沉就说： 你姨丈走了，后位有细个，我真的有点害怕，所以就叫你过来住两日。 杜峰忍不住就问： 姨妈，姨丈是怎样过身的？ 姨妈叹到啖气就说： 唉，你姨丈他是被炸死的。 蛤？炸死？ 是啊，当其时他整紧他支猎枪，想要去打雀，跟住我就听到轰一声，跑过去一睇，点解支枪就炸开咗？我就见到佢瞓喺个院度，成身都系血，只眼仲擘到大一大啊！ 姨妈突然之间提高咗把声，令到杜峰觉得好唔舒服。唉，算啦，都费事再问。而呢个时候，从门口外边呢，就一个人伸到个头入嚟装下， 伟仔。过嚟啦，你表哥嚟咗啊！ 杜峰知道系姨妈最细嘅仔丁伟嚟，记得最后一次见佢时候已经系七八年前，而家佢应该有十六岁左右。听到阿妈嗌，丁伟就怕怕丑丑咁行咗出嚟。 表哥， 哦，系伟仔啊，咁大个啦。 杜峰一见到丁伟个样，哇，成个垮下垮下咁，好似营养不良咁头。 搞到个面上原本嘅笑容都僵硬咗，就系觉得咧周身都唔聚财唔舒服，因为呢一个表弟望落去似乎有啲精神问题，佢望人啲眼光系直不甩，死直死直咁。当日晚黑，姨妈就将杜峰安排喺丁伟间房度，等佢哋两个同瞓喺一张床度。嗱，啱啱换咗新环境，杜峰点都瞓唔着。隔篱就系姨妈间房，呢、這个时候佢早就瞓得好冧，身边嘅丁伟亦都瞓着咗，发出轻微均匀嘅鼻鼾声，周围一片死寂，令佢觉得好唔安乐，周身都唔聚财，甚至有啲恐惧。嗱，有时咧太静，的确令人产生恐怖嘅感觉，反而有啲声仲会好啲。佢正翻来覆去嘅时候，突然之间听到窗外边有雀叫声。嗱，呢度好靠近森林，原本有雀都唔出奇，但系咁夜咧，仲可以听到好似麻雀一类嘅雀叫声，咁就有啲奇怪啦。第二日，杜峰喺呢度咧，实在冇咩嘢好做，就出去转一转。嗱，佢见到四周围咧，仲有啲星星点点嘅几户人家啦。佢仲特登去咗姨丈个坟嗰度睇一睇，就快到中午时分，佢先翻翻嚟。姨妈仲喺度瞓紧觉，杜峰行到柜前边，攞起个相框嚟睇。嗱，里边有姨丈嘅全家福，仲有一啲亲戚朋友嘅相。睇下睇下，佢突然之间觉得有啲奇怪，因为佢见到一张奇怪嘅相，里面系一只死咗嘅麻雀，佢身上边仲残留住血液。边咁鬼无聊啊？影得死雀都有。杜峰就笑一笑，啱啱要放低相框，突然之间又攞得起身。点解？事关我见到佢哋长微闭嘅眼睛上边一粒好似泪珠咁样嘅嘢。唔系啊嘛，只雀都识喊。嗱，呢个时候，杜峰觉得自己条颈一阵热气，佢一拧转头，哎呀，姨妈就唔知几时已经喺佢身边，喺佢背脊后边伸个头出嚟，喺度望紧佢手上边嗰张相，而佢一拧转身，同姨妈简直面贴面咁滞，佢吓到一跳，我即刻就 吓，姨妈，你死咗？ 咦，喺度睇紧啲咩啊？ 姨妈只眼一碌掘实佢手上边个相框，杜峰只好讲： 我冇，我睇紧啲相啫嘛。Alan， 呢个系边个嚟噶？点解影埋晒啲死嘅麻雀咁多人惊嘅？ 冇谂到姨妈突然间面色都变晒，生硬咁讲： 嗰啲唔系人影噶。 杜峰打错头，都未明佢讲乜。 唔系人影，系咩意思啊？ 但系姨妈冇再解释，慢慢行开咗，把口眼攞得朦朦沉沉咁讲： 嗰啲唔系人影出嚟噶，唔系人影啊！嗰啲唔。 杜峰听到身上边，即刻起到一层鸡皮，心谂： 点解姨妈咁奇怪啊？唔通系阿姨丈死咗，佢伤心过度，搞到有啲疏疏地？ 佢硬系觉得呢度会发生啲咩事。晚黑，杜峰仲系瞓唔着，窗外不时响起嗰啲麻雀叫声，令佢胆战心惊。佢喺屋企亦都经常听到麻雀嘅叫声，但系今天听起身呢啲声音实在有啲可怕。反正都系瞓唔着，天气有啲闷，嗱，所以佢静静落床，行到个院子度，夜色好浓。慢慢都沉睡，佢想找一下究竟边度有麻雀叫声，但系佢一行出嚟，嗰啲声音突然间就冇晒。杜峰茫然咁企喺原地，突然之间觉得背脊后边咧有一道好凌厉嘅目光，好似喺度望住佢咁。佢猛然回头，突然间有一样嘢唰一声缩翻翻去。 边个？ 杜峰大嗌咗声，等佢追过去，唉，边度仲有人啊？嗱，佢望望自己间房，见到有个人影晃动咗下，嗱，佢跑过去，哦，原来系丁伟。嗱，但系只见丁伟咧 呢、這个时候用好奇怪嘅眼神望住佢，打侧个头就问： 你做乜嘢啊？ 嗱，本来咧杜峰又想问佢，而家听见佢咁问，就求其谂到个藉口搪塞过去。 冇，我起身去厕所啫。 杜峰觉得越嚟越古怪呢度，姨妈咧眼好似哑咗咁，一句多余嘅说话都唔讲嘅。有几次佢想主动同阿姨妈倾偈，毕竟喺一个咁安静嘅环境，佢硬系觉得好压抑。但系每次姨妈都冇讲几句啫，就好似谂起啲咩事咁，望住一个地方有啲发吽头。嗱，丁伟咧亦都比以前更加木讷。杜峰记得以前佢同丁伟一齐玩嘅时候嘅种种趣事。嗱，有几次佢有意咁讲起啲以前嘅往事，但系丁伟每次都好奇怪咁望住佢，好似佢讲嘅呢啲事佢一啲都唔记得。杜峰好失望，谂唔到表弟年纪轻轻，记性啊咁差。嗱，呢阵时杜峰谂起姨丈嘅死人，系把猎枪。嗱，佢揾咗一圈都冇揾到，只好去问姨妈。 姨妈，你知唔知姨丈啲猎枪放喺边度？ 姨妈突然之间变咗紧张，起身就问： 你揾支猎枪做咩啊？ 我冇，我想攞嚟睇下啫。 姨妈谂咗谂，好唔情愿咁喺一个旧箱里面翻出到嗰支猎枪。 猎枪，嗱，猎枪喺呢度，你睇啦。 杜峰攞起身，翻来覆去仔细咁打量一轮。不禁谂起以前细个嘅时候嘅美好记忆。嗱，嗰阵时咧，父母经常带住佢嚟姨妈屋企玩，每次嚟姨丈都好开心，于是攞起佢嗰支猎枪，嗱，亦就系佢而家手上边嗰支，用嚟打嗰啲麻雀嘅。嗱，当时杜峰细个啊，佢好中意望住姨丈攞住支枪对住棵大树瞄准，跟住砰一声打只雀落嚟。因为打到雀之后咧，姨丈通常会笑咪咪咁同佢讲：去执啦。嗱，嗰阵时啊，因为嗰啲枪系散弹枪啊，所以打出去通常有好多只麻雀嘅。杜峰过去一睇，嘿，地下瞓住十几廿只麻雀，嗱，全部都死晒嘅。佢好兴奋咁啊，全部执晒起身。晚黑姨妈就会将呢啲麻雀嘅整嚟食，嗱，一唔系就烧啦，一唔系咧就攞嚟炖汤，然之后大家聚埋一齐就食。嗰阵时佢仲记得啊，佢系食得最多噶啦，每次佢都嫌食唔够嘅。而家一回忆起身咧，杜峰都不自觉咁笑起身。佢望到枪管嗰个位咧，有一个破损得唔系好规则嘅洞，嗱，一定系炸药炸开，先将姨丈当场炸死嘅啫。唉，但系见唔到姨丈最后一面，杜峰硬系有啲失落感。嗱，当晚丁伟已经瞓着咗，杜峰仲系冇瞓着。今日佢望到姨丈曾经用过嗰支猎枪，唉，佢而家成个脑度都系谂住嗰只烧麻雀身上边嘅美味啊！突然之间，身边嘅丁伟喐咗一下，嘴里面咧发出一啲令人觉得好恐怖嘅声音，唔知佢讲乜鬼。而丁伟讲讲下，砰，成个人都直挺挺咁坐咗起身。哎呀，咩事啊？杜峰吓亲，唔知佢系梦游就做乜嘢，一直唔敢大声呼吸，睇下佢做咩先。毕竟佢自己就喺阿丁伟隔篱。呢个时候，杜峰身上边忍唔住飙咗成身冷汗，而丁伟坐咗一阵，慢慢落咗炕，行咗出去。 佢做咩呢？ 杜峰实在唔明白，想跟佢睇，但系个身体好似被某种力量控制住咁，喐都喐唔到。窗外面麻雀嘅叫声又凄凉咁响咗起身，仲有一啲好似鬼哭狼嚎嘅尖叫。而第二日，杜峰问丁伟琴日晚黑去到边。 虾伟仔，琴晚你咁夜仲出去做乜嘢？ 丁伟好疑惑咁望住呢个表哥就话啦： 我边度都冇去，成晚都喺度瞓觉噶。 吓、啊？你成晚都喺度冇出过去？ 杜峰一听，成个呆咗。天气虽然好热，但系佢身上边却一阵阵凉意。 属虚构，如有雷同，实属不巧。